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派头十足，就连胡同口的小贩也知道汤燕是一位大老板。虽然汤燕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因为一次见义勇为，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解决问题？欢迎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演播姚迪。 不过陈凯的谦和笑脸让汤爷改变了他对警察的印象。您瞧人家这小伙子笑得多阳光灿烂，怎么还让您心里不舒坦吗？汤爷让陈凯的笑容给晃着了，身上的爷劲儿也随之收敛了几分。您是警察吗？汤爷的这句话把陈凯给问愣了，他端详了汤爷有一分多钟，突然哈哈笑起来说道： 嘿，我不是警察，您是。我是警察，您别逗了，警察像您这样说话有笑模样的真不多。 所以啊，您就认为我不是警察，您这是什么逻辑啊？不是警察我能穿着警服坐这儿吗？好了，咱也别逗咳嗽了，说正事儿吧。 陈凯收敛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汤爷显得自己知轻知重地说： 这是什么地方啊？逗咳嗽感冒我？ 好吧，那您可听好喽，从现在开始您说的每句话可都要对自己负责了。 陈凯示意坐在身后的记录员打开了电脑和录音设备，问过姓名、年龄、民族、出生地之后，陈凯接着问汤爷的职业。汤爷迟疑了一下说： 我看厕所的。 跟您说了别开玩笑，您怎么还逗闷子呀？ 我真是看厕所的。 汤爷在胡同人的面前可以当老板、当教授、当董事长，但在警察面前却不敢蒙事儿。 陈凯的眼珠子快要瞪出来。 你是什么？看厕所的？ 他实在没想到眼前的这位西装革履、扎着领带、一举一动都拿着绅士派头的人跟看厕所有什么关系。陈凯想笑没笑出来。 那你看什么厕所呀？ 就是拉屎撒尿的厕所呀。 那在哪儿看厕所呀？ 在饭店。 汤爷说出了饭店的名字，嘿然一笑。 这说稳点儿，就是饭店的保洁员，我们填表的时候就这么写的。 陈凯用审视的目光看了汤爷足有两分钟，似乎看明白了他这个饭店看厕所的为什么打扮得像老板了。陈凯对汤爷说道： 好吧，那您接着往下说。 汤爷把那天晚上的事儿又重复了一遍，他已经拿定主意，整个经过 谁也不提，他一个人兜底。陈凯听他把经过叙述完，沉思了一下，问道： 那您确定这戴云女士从您家走了之后，她的包丢在您家了，对不对？ 对，我本来想去追她，但她跑得快，等我出门，她早就没影了。 这个您已经说了，我呢想再跟您确认一下，那您第二天早晨打开这个包，并没有看到那个珐琅盒，对不对？ 对，没看到。 那在这戴云离开您家之后，到您把这个包交到饭店保卫部之前，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人到过您家，是不是？ 是。 汤爷犹豫了一下，但他脸上微妙的表情还是让陈凯发现了。陈凯马上追了一句： 那您对您所说的每句话可要负责。 当然，我不负责，谁负责呀？ 汤爷说得理直气壮，但他感觉自己的手心正在丝丝冒汗。 好吧，那今天的笔录就到这儿，我们随后就要对这个案子进行调查。您呢，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出北京。 啊，为什么呀？ 随时要请您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呀。 啊，那我出国都不成了吧？ 切，哪国的元首请您的呀？ 汤爷爷跟他斗起了咳嗽。 这就钱包丢了的那国。 钱包丢了，这是什么国？ 钱包丢了怎么办呀？ 找啊。嘿，找啊呀，还真有这么一国家，你去呀。 去， 我这不是正找啊呢吗？ 就这么嘴一说，他们国家总统我也不认识。 我正琢磨着一时半会儿您不会有出国访问的任务，虽然您这早早的就把西装给准备好了是吧？ 嘿，你这小伙子可真会开玩笑。 汤爷爷被他这句话给逗乐了。记录员已经把汤爷说的都记录并打印出来， 来看看吧。 陈凯把打印好的谈话记录交给汤爷， 认字吧，看仔细点，没得改，就在上面签字。 那每篇是不是还得摁手印啊？ 哟呵，您还门清呢。 电视上看的。 那些记录他看都没看，就按陈凯说的在上面签了字，摁了手印。陈凯把他送出门外，临分手又跟汤爷逗了句闷子： 看您这西装的面料不像是地摊上买的呀。 摊上的货，骂人呢你！您瞧准了，英国名牌。 嘿，不懂英语，看不出来。得，等我结婚的时候，您呢借我穿两天。 行行行， 嘿，您可真会拿人开心。 虽然陈凯拿的汤爷打岔，但他心里挺高兴。他觉得这是警察觉得他没事儿，才跟他开玩笑呢。 要是有事儿，警察能跟他打哈哈吗？ 当然，他的样也不像偷人东西的。本来他汤爷还想跟陈凯多斗几句，人家哪有那闲工夫啊。陈凯跟他挥了挥手让他走了。别瞧汤爷跟陈凯说的挺热闹，显得挺淡定，其实他心里乱成了一团麻。您想，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人去过他家，而且他还签了字画了押。实际上他是在为陆小霞顶雷，假如那颗宝石真让陆小霞给偷了，他也得跟着沾包，起码得判包庇罪。想到这儿，汤爷能不闹心吗？汤爷回到老院，连自己家都没回，直奔陆小霞租的房子。但南屋铁将军把着门，汤爷晃了晃门上锁，叹了口气。他手里有陆小霞的手机号，赶紧给他拨手机，但手机传出来的声音是没有这个号码。难道他换手机了？这换手机号码也得留着呀，怎么会没有这个号码呢？他又拨了几遍， 回音始终是没有这个号码。没辙，只能等他晚上回家了。心烦，汤爷想起来酒，还有上午买的那只烧鸡。不管怎么说，先滋润一下吧。半只烧鸡，四两酒下肚，他的心平静一些，但还是为陆小霞低了着心。他多少懂点法，知道如果案发的一定时间之内主动把偷的东西交到派出所，算投案自首。当然他还可以给陆小霞出主意，就说拿错包了，或直接找戴云把东西还给他，说些好话让他原谅。戴云呢，到派出所说明情况，把案子给撤了，息事宁人，一了百了了，多好的事儿。但现在见不到陆小霞，一切全是瞎琢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汤爷的救赎》。 夜里，汤爷临睡前到陆小霞住的房子瞧了瞧，门上还上着锁。看来他今儿晚上回不来了，先不跟他喘气儿了。汤爷嘟囔了一句，回屋脱了衣服上了床。汤爷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脑子里转悠的都是陆小霞。俩人闹掰的时候，在他眼里陆小霞就是一个随便的女人，一钱不值。但现在陆小霞摊上事儿了，他又念陆小霞的好来。他想起陆小霞刚来北京时天真无邪的小样，他的心是干净的，还没有被现代化大都市的浮尘所浸染。那时他帮着汤爷照看病重的老父亲，经常熬夜给他做饭，跑前跑后的劳神。年底陆小霞要回家过年，汤爷给他2000块钱，死说活说这陆小霞坚决不要，弄得汤爷跟他急了。急了他也不要，收了你这钱情谊就没了。陆小霞的这句话让汤爷感动得直掉眼泪。有一次天上下大雨，汤爷到朋友家喝酒，喝得醉不隆咚的回家，浇得像落汤鸡，晃晃悠悠走到胡同口，忽然发现昏暗的路灯下陆小霞站在雨地里，手里拿着雨伞在等他。他的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陆小霞撑着伞扶他回了家，给他换衣服，打洗脸水洗脸洗脚，张罗他躺下才回自己屋。汤爷对陆小霞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院里的邻居袁金生见陆小霞对汤爷如此贤惠，便对汤爷说，这妞是不是想嫁你啊？ 嫁我？你怎么知道她想嫁我呀？ 袁金生挤咕了一下小眼儿，啧啧地说道， 嘿，她对你多亲多近呢、啊、这妞不错。你大爷，一天到晚吃饱了撑的瞎琢磨，再他妈把我跟陆小霞往这儿想，可别怪我跟你翻脸啊。我什么岁数了，活这么大还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啊。 汤爷说的是实话，他跟陆小霞相差将近20岁，而且人家陆小霞还是黄花闺女，长得也说得过去，怎么会嫁给他一个老光棍呢？袁金生的媳妇儿爱扯老婆舌，有一次探陆小霞的心气儿，陆小霞跟他说，我是看他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住邻居嘛，想帮帮他，没别的想法。这话传到汤爷的耳朵里，他也释然了。其实生活中许多事儿本来想法很简单，是这些庸人自扰把他弄复杂了。这么一来，汤爷也就心安理得了。那时候他对陆小霞没有任何邪念， 但自从陆小霞跟柴阳勾搭上，一切都变了。汤爷在饭店每星期倒换早晚班，所以平时很难在院里碰上他，当然碰上也就是点一点头而已，不知道他现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现在傍着什么人。以汤爷对陆小霞的了解，他不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更难想象他会偷东西。但人都是在变的，社会这么复杂，陆小霞在社会上混，谁知道他会遇上什么人呢？正道和邪道往往是一念之间的事儿，万一是他偷的呢？不，不是万一，是一万。汤爷把那天晚上的事发经过翻来覆去想了有100遍，陆小霞的嫌疑最大，汤爷越想越为陆小霞揪心。迷迷糊糊在床上跟陆小霞在脑子里转悠了一宿，汤爷末了还是归结一条，赶紧去找陆小霞。早晨起来后，他又到陆小霞住的房子看了一眼，依然是铁将军把门。他到哪儿去了呢？汤爷的脑子突然划过一道阴影，是不是他偷了那个珐琅盒拿回屋，打开一看是价值连城的宝石，怕人发现，蔫不出溜的就跑了。哎呦，真要是这样，那就可把他毁了。现如今警方破案手法这么高明，你跑能跑到哪儿去？让警察把他给抓着，那黄瓜菜都凉了，一切都没法挽回了。汤爷的脑子拐弯了，他开始琢磨陆小霞跑的问题，他能跑到哪儿去呢？他突然想到了柴阳，柴阳会不会知道他在哪儿？但他跟柴阳是死对头，不可能直接去找柴阳。找他，他能跟汤爷说实话吗？汤爷在胡同口的早点摊上碰上了袁京生，本想问问他见没见到陆小霞，却被两个拍胡同的年轻人给绊住了。这两个人非要跟汤爷聊聊这条胡同的历史。我没时间跟你们聊这个，想知道吗？哎，找那位袁先生去。他把这两个人给知道了在一边吃油条的袁京生那儿。这些年许多有名的胡同都拆了，像汤爷住的这条没名的胡同却成了宝贝，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接长不短的来胡同采访，还有一批摄影爱好者常来拍照，这让袁京生有事儿干了。其实啊，袁京生的岁数比汤爷还小2岁，而且他是房山琉璃河人，1990年以后才搬到这条胡同的。房山琉璃河的董家林村，上世纪70年代考古队发现了古代蓟城的遗址，这蓟城是最早的北京城，距现在有3000多年的历史。袁京生说他们老家紧挨着董家林村，所以呢他逢人便说他是老北京人。汤爷啊，顶看不上他这点，撇着嘴对人说，他倒没说是周口店的，那儿的北京人更老，别装孙子了，老就那么值钱呢？但袁京生还就认为人越老越值钱。本来他长得就老相，50出头，满脸皱纹，戴着眼镜，还特意留着花白胡子往上撑岁数，这大长的胡子让他看上去像70好几的人。他无冬立夏，身上永远是中式衣服，手上揉着一对山核桃，右手拎着一个戴着罩里头有鸟没鸟看不出来的鸟笼子，弄这身打扮招摇过市，外人都以为他是原装的老北京人。胡同里的老住户大多搬到了五环以外，所以袁京生成了胡同里的老人。他是1985年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在郊区一所中学当老师，总认为自己啊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后来生了场大病，提前退休， 搬到他姑爷家腾出的房，跟汤爷成了邻居。袁京生呢，他喜欢抛头露面，凡是有采访胡同的事儿，他都要说两句。说着说着，他居然成了专家，而且把自己的名字给改成了京生，北京生。他原来的名字叫景生，水井的井。他妈怀他的时候是到村里的老井打水，羊水破了，在井边生了他。他觉得这名字容易让人想到他是村里人，所以改成京生，一看就知道北京生的。房山也是北京呀，改个名就他妈的身份变了，有本事你把身份证给改过来呀。汤爷知道他耍的这点小心眼儿，喝了酒骂了他一顿。有一次，汤爷在电视上看到袁京生在那儿跟年轻的主持人瞎白话，说他小时候胡同里的人过夏天卖了西瓜回到家，拧开自来水，再找两块人造冰给他冰上，晚饭之后再吃。主持人问他小的时候大约是哪年呢，他不假思索地说1960年吧。汤爷看到这儿，忍不住说了句：“屎壳郎趴门板，甲冲大铆钉。”1960年的时候，北京自来水进居民院的极少，大多数胡同有自来水管子，胡同里的人家家家都备着水缸，到胡同的自来水管那儿打水。1964年以后，自来水管才陆续进居民院。但家里接自来水管则是1980几年以后的事儿了。这些都是汤爷亲身经历过的，当然知道。袁京生那会儿还在村里喝井水呢。再说他是1964年出生的，怎么知道1960年的事儿呢？这不就是狗带嚼子胡勒吗？北京的胡同真他妈的没人了，他这号的成了老北京。哎，汤爷一连嘬了几下牙花子。袁京生是房山农村长大的，胡同里的事儿全是在书上和网上看的，漏洞百出。但现在电视台的主持人大都是外地孩子，北京的事儿也不懂，这就成全了像他这样的人，成了胡同和民俗的专家。第二天，汤爷见了袁京生，真想给他两句，寒碜寒碜的，但看他叽叽嗦嗦那样，又觉得不落人了。别看袁京生在外边冒充老北京，咋咋呼呼的，但他对汤爷却敬畏几分，见了汤爷一口一个爷，非常客气，因为汤爷是这条胡同的真正老人，对胡同知根知底儿。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人心难测，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作者刘一达。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演播姚迪，编辑张璐。汤爷打听到陆小霞在胡同口上了柴羊的车，心里啊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一直没找着陆小霞，就去了柴羊的公司。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汤爷的救赎》。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汤爷的救赎》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小说《汤爷的救赎》6月23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